路灯是寂寞的，声音是孤单的，午夜闪动霓虹，心在暗涌，喧闹的人群中懵懂了警钟，开始的序幕怎么停住，思念弥漫夜幕，身外渐渐模糊，心又如何掩护爱的企图，演一场情与苦，是放了在乎，情愿用风烛去交换幸福。 情愿用放逐去交换。